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又拿着人权问题恶语重伤我国一事，28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白宫发言人26号举行记者会，列举一个个虚伪和捏造的资料，放出一派胡言后说，对北朝鲜的人权状况感到忧虑。白宫发言人恶语重伤我国，这只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而已。他们对我国的核攻击能力以飞快的速度提高感到惊恐万状，就更加起灵于欺骗性人权骚动，以图掩盖其敌视朝鲜政策的失败。美国是世界上最严重蹂躏人权的国家，还对我国人民的生存权造成最大的威胁，反倒声称谁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这是一种荒谬绝伦，是美国式无耻之忧。美国有各种令世人惊愕的极为严重的侵害人权行为盛行，是一个人权不毛之地，却对谁的人权问题横加指责，这本身是令人可笑的言行。如果美国继续露出要拿着人权问题来打垮我国制度的阴险的敌对企图，那么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增强自卫和遏制力来予以应对。